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萨拉和兰的两个人总会在哈尔德森和巴尔尼睡下之后在这地方待上片刻。一段时间过后，萨拉会回到搭在厨房的折叠小床，兰道夫则在火边直接铺上草垫，眼睛盯着翻滚的火舌，回想他们在这个地方度过的几个星期的时间。12月已经过半，如今已是隆冬时节，春天仿佛突然变得触手可及。萨拉停下手里的活，猛地看了过来，好像一个出其不意的想法突然冒了出来。为什么你总在那本子上面涂涂画画？我见过好多次了，你总带着他出去。兰道夫被萨拉这么冷不提防的问题给问住了，他的视线飘来飘去，思索着该如何回答萨拉的这个问题。兰德要怎么解释才能让萨拉明白有这么一种研究植物和鸟类的科学，而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盼着能在学术上有所发现。在萨拉的世界里，这类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参考资料。萨拉知道各种植物的用途、种植方法，以及它们什么时候会开花结果。但是萨拉绝对不会想到要去研究、编录以及记载这类事情。那些事儿，通通的都在萨拉的心里。那么兰德又该如何解释这一趟旅程？即使他曾经遭遇不幸，还要为求生存奋力抗战，却是兰德自己矢志留存的神圣体验。再过不到10年，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高原和丘陵地区必定会被铁道所贯通。他想沿途一定会出现许多工厂小镇，同哈德森留在此地建造的这个小村落没有什么差别，这世界如今已经是瞬息万变。 我正在给家里写信。 兰德笨拙地答道， 这样能感觉他们仿佛就在我身边。我知道他们一定盼着我的来信，想听我说说这一路的见闻体验到的事情，尤其是我妹妹，她的名字叫卢辛达，我觉得她应该会成为一个探险家。当然是在她长大以后。 兰德说着，再次想起萨拉这个长着一双银色眼眸的山区女孩，虽然身处不同的地域，却和卢辛达是一个年纪的，刚刚年满16岁。她还只是个小姑娘，却被独自留在世上，面对这难以理解而又无比残酷的环境。兰德希望在自己离开之前为萨拉寻到一个合适的安身之所，但是问题在于具体该如何实现呢？兰德自己也还全无概念。对一个拥有摩伦琴血统的女孩来说，她的选择余地极为有限，而周围的困难实在太多了，尤其萨拉还没有家人的留心照顾。萨拉把视线从兰德的身上移开，不让兰德猜透自己的心思。你很想念他们？萨拉用的是陈述语气而非询问，声音听来好像有些颤抖。他 看那优美的下巴，那曲线紧紧地绷着。在火光的映照之下，萨拉犹如大师画作中的人物那样迷人。她的肌肤呈现出柔和有光泽的色调，卷曲浓密的长发就像黑夜一般深沉垂落下来，那搭在萨拉肩头的长发。就这样，萨拉又接着干起了针线活。兰道夫惶然地凝视着萨拉，或许萨拉已经察觉到了兰道夫的想法，又或许是因为这个家人的话题让他回想起了位于田纳西州的切洛基族的外祖母。 没错，萨拉，我确实想念他们，圣诞节就要到了，我更忍不住自己对他们的思念。我想到他们一定会为了庆祝圣诞节而聚在一起，所有人都会围坐在大桌子旁边放声大笑，那感觉棒极了啊！他们会讲许多动人的故事，而我那个位置却只能空出来留在那里。 兰道夫边说边在脑子里想象，思想之情猛地扎在了他的心上，又尖又利，让人备受折磨，就像童话故事里女巫手中的缝衣针一样。 萨拉，你知道圣诞节吗？ 还有谁不知道圣诞节吗？ 萨拉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了兰道夫一眼，他边笑边皱眉头。 我们的外祖母常常给我们念书里写圣诞节的故事，今天就是圣诞节吗？ 不是今天，不过就快到了。 兰道夫靠在椅子上，喝了一口帮你用野冬青泡的茶。这种茶最近几周兰道夫一直在喝，如今他已经喝习惯了。接着兰道夫向萨拉描述圣诞节期间查理斯顿会有怎么样的盛景。他讲停泊在港口的大船，讲圣米戈拉以及圣菲利普教堂的钟声，他讲孩子们放置在水面的浮灯，还有孤老妇女劳作时候所唱的那些深沉而悦耳的曲调。他们的祖先是非洲孤老部落的人。 你知道吗？在这座海边圣城，再没有别的节日就像圣诞节期间那么热闹了。 兰道夫猛地冒出了一个念头，他拿起笔来迅速地画出镇上建筑的空中轮廓线，表示出一座座美丽的尖顶。他把画拿给萨拉看，同时向萨拉一一解释这每栋建筑的大小外形以及各自的用途都是什么。兰道夫想象自己总有一天会带着萨拉亲自领略这座城市，去看那宏伟庄严的古老的教堂，还有沿海那些上流社会的豪宅。他觉得自己会陪着萨拉一路从炮台走到港口，看停靠在岸边的高桅帆船。他想象萨拉用他那天真的眼睛细细地观察这座自己所热爱的城市里那些或壮观或平凡的东西。当萨拉初次经历那样的美好时刻，萨拉的心里会想些什么呢？兰德心里的这个念头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不仅迅速打消了念头，还为自己的想法及幻想感到羞愧不已。像萨拉这样的混血女孩在查理斯顿绝对找不到容身之地的，同样的在兰德的人生里也难有她的容身之地。上流社会永远容不下萨拉的存在。 不说楼上的主人家，就是厨房里干活的那些女人都不会愿意和萨拉为伍。用不了多久，一些有钱人肯定会因为萨拉的异域风情和美丽，想方设法地把萨拉纳为情妇。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不耻于萨拉的身份。对这位山区姑娘，查理斯顿什么也给不了她，而兰德自己也一样，什么也给不了萨拉。兰德脑子里萌生出的那种留恋，哪怕只是停留片刻，也是对萨拉，对他自己，尤其是对他家人的一种伤害。然而就在今天，当兰德沿着溪流漫步的时候，在一棵橡树的底下，他坐了很久很久，他凝视着已经结冰的水面，随手摸到一处光秃的树干，便在上面刻下了萨拉的名字。兰德幻想着萨拉应该会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名字以这种形式留存下来。不过兰德还没把刻好的成果展示给萨拉看，他还鼓不起这份勇气。即便如此，仍有许多这样那样的稀奇的事情，兰德渴望着能跟萨拉一起分享。他多想带萨拉去见识这大千世界，然而这无疑也只能是他自己妄想了。正如同兰德幻想他们能体面地出现在查理斯顿街头从容漫步那样，尽管理智上他都十分的清楚，但是体内似乎有股力量让他不由自主地冒出这些被诅咒的意象。萨拉瞪大的眼睛就像两块擦得发亮的银币。萨拉停下手里的活，一直专心地听着。我的阿姬给我讲过海洋居民的故事，他妈妈的家便是从那地方来的。说着，萨拉将骨雕项链从衣服里抽了出来。萨拉虔诚地把它举起来，方便兰德来看。这东西原本属于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跟着他们漂洋过海。 额吉，是外祖母的意思吗？你是说这是你外祖母给你的？ 兰德心里好奇，凑近了去，但并没有起身向萨拉走去。这种时刻太过脆弱，兰德不愿意轻易把它打破。他之前就时常琢磨着这项链的来历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那些古怪的动物图腾所象征的寓意又会是些什么。 我以为他就来自这片山林，是个切洛基人。 我们的祖先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额吉是这样说的。萨拉思索了片刻继续说，额吉和我讲了海洋居民的故事，也和我说起过山地居民的传说，这两种血统都在他的体内流淌，因此额吉吉和我说的这个族群的事情也告诉我另一个族群的历史，还说要由我来守护这些故事。额吉说过好多次，他跟我说萨拉所有的血肉之躯都终将消失，然而这故事能在这世上永久地流传下去。额吉对我说要我牢牢地记住这些故事，等到额吉从这世上解脱之后，就要由我来充当这故事的守护人。听到这儿，兰德伸长了脖子，他原本只坐在那儿注视着萨拉，但是好奇心促使兰德凑上前去。 萨拉凝视着兰德。你想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吗？ 萨拉的视线仿佛刺穿了兰德的身体，将兰德定在了原地。 当然想，萨拉。 那我先说一个切洛基人的故事。我说说为什么这大山生来就是切洛基人的家园。 好啊，那我洗耳恭听。 兰德把本子翻过一页，打算在萨拉说故事的时候记录下这个故事。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大地还是一片平坦，伟大的神鹰，也就是所有仍然活着和已经故去的鹰的祖先，它从广阔的大地上空飞过。 说着，萨拉伸出了纤长的手指，在空中比划出一道徐缓的弧线，演示着萨拉所设想的情景。 当他从切洛基人居住的地上飞过的时候，渐渐开始感到体力不支，他挥动翅膀的速度逐渐地变慢了，最后从空中跌落了下来，摔到了地面上。于是他撞击到的地方就成了山谷，而他重拾力气展翼飞翔的地方变成了山峰。 萨拉借着火光为兰德描绘着山峰的形状，同时兰德可以看见萨拉的眼角带着笑意，似乎因为兰德屏息凝视着他的模样而感到欣喜。 天上的动物看到了事情的经过，担心这世上会变得满是山峰，于是便把神鹰召唤回去。而切洛基人的居住地，那些他先前去过的地方，直到现在都是山峰林立的。 故事说完，萨拉的唇边带出了笑意，而兰德则懒懒地靠在椅子上，情不自禁地跟着萨拉笑了起来。 这是个好故事。那么这世上所有的东西之所以会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会以这样的方式创造出来，全都是凭借着神鹰的翅膀？ 是，正如你所说，这是个好故事。 萨拉表示赞同，模仿着兰德说这话的声调和语气。 不过在最开始，是天父上帝造就了这天和地，这是许久以前人们听渡海而来的那群人说的。他们乘着木屋那么大的船，从大老远的地方航行而来。我想那地方没准就像你在本子上所画的那样吧。 兰德努力地整理思绪。 这么说，那些人是水手，曾经有一批水手来到了这片山林，还带来了他们的信仰。 兰德听人说过几次，仅有几代人历史的克里奥尔人，就是遇难船员、奴隶和当地人通婚的后裔。在16至18世纪的时候，本来指的是出生在美洲而双亲都是西班牙人的白种人，用以区别于出生于西班牙而迁往美洲的移民。兰德的思绪还在涌动着，他觉得也许沃尔特·雷利爵士派去罗阿诺克岛却神秘消失的殖民者的后代也曾来到过这里。如果艾兰尼尔逊的说法没错，莫论琴人不是黑人或者白人，也不是印第安人，那么那个海上来客的故事或许是在暗示一种令人着迷的可能性，就是说萨拉有可能是古代水手的后裔，

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